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给我一个 C 位。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啊。刚刚大佐比较着急 ，C 位啊 ，C 位出道了， 直接这个 C 位就出来了。 是的，没有关系，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佐永远都是 C 位的啊。那同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各位可以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 C 位组。 C 位组像话吗？ 好，每次的口播都不一样。 我是 C 位组 啊，今天蹭一下我们 C 位组的这样的一个 Z 位组的这样热度哈、啊。所以说呢，欢迎各位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是一个传统的电台，所以声音的方式很重要。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参与互动。那视频的办法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啊，里面有一栏就是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名字，点击进入就可以直接进来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加入到我们的队列当中。 嗯，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这个在手机上面观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欢迎各位。 对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主题叫做天黑了早回家。具体为什么叫这个主题，大家自己去想一下啊，我们就不在这儿多说了。 天黑了 不回家干嘛呀？听我们节目。 是的， 强行给自己打圆场。 没错啊。 OK 啊，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嘉宾。 嗯， 我们的这个非常具有欧美范儿的一位小姐姐啊，我们的张涵雅同学，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张涵雅，今年19岁，我来自北京晨星娱乐，然后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打扮，然后平时唱歌也会很擅长，喜欢爵士啊 R&B 风格。然后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怎么样？ 哇 好主动，好主动， 这真的是好主动啊。 对啊， 第一次有嘉宾自己说 我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歌怎么样。 对啊对啊，非常直接啊，看来他的表现率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呢、满满的信心，有没有？ 对，真的有很强的那种表演的欲望啊、摆在大家面前。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如果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话呀，这个知道我们节目的流程啊，各种坑啊等待着我们的嘉宾。 是的， 当然如果您不大了解我们节目的话呢，当然也会有更多好玩的小环节啊等待着各位，也等待我们的涵雅。接下来啊，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啊，就刚刚那个 直接自己蹦出来那个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一起来进入。 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啊，这也是我们每天的第一个环节，因为呢这个会放到我们每周的周榜里面，然后周榜集结成月榜，月榜集结成年终盛典啊，来挑选出各位最喜欢的那位歌手。 是的，还是很期待的哈。所以说呢，每次每一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都是经过精挑细选之后选出的这么一首 C 位主打歌曲。 嗯，没错啊。那今天韩雅刚刚也自己说了，这个接下来就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嗯， 剩下的时间交给韩雅。什么歌曲？ OK， 韩雅说 OK 啊， okay， 我来了。嗯， 那我现在给大家带来一首《失去的爱》。 逝去的爱， 逝去的爱， 来自于我们的嘉宾张涵雅，第一首我们的 C 位主打歌《逝去的爱》， 一起来听。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飘去无踪影。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如今都已成过去。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灵，创伤早已无痕迹。虽然过去你曾对我表示过真情，也曾对你许下诺言，今生我永不渝。为何你一去无音讯，撕碎我的心。 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韩雅啊 ，Love Is Over 逝去的爱 ，Love Is Over 非常有味道的一首歌曲。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就像是一杯咖啡，而且还是那种加浓加重口味的咖啡，很醇香。 加浓加重口味， 对，很醇香。 天黑了早回家，回家睡觉吧。 很醇香的那种感觉，而且感觉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苦涩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唱出来的歌就让人感觉思绪就是会跟着他的歌声去飘走，然后同时里好像会飘来很多自己之前的一些回忆，很浓香， 飘来你自己之前的一些回忆。 是啊，就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回忆在里面，就是认真去听，很走心，然后同时呢又远远的超出了他的年纪，有没有？ 真的，我接下来正想说， 我也正想问，因为他一开始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已经说啊，今年十几岁， 十九岁， 对，十九岁，99年的。然后第一首歌《Love Is Over》就这么的成熟，这么的大气，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是这个点啊，好好的挖一下。 对，这个点好好挖一下，应该是说给经纪人听的吧。 我们代替经纪人来这个挖掘一下，因为也真的很好奇你的风格，你从小就这么的成熟吗？还是 我不是从小就成熟吧，我觉得就是 打小就是小大人。 对，小时候就唱就是很成熟的一些歌曲吗？还是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跟每个人的悟性它是不同的，每个人他就是有每个人的悟性，还有所处的环境，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慢慢的就形成了我现在这样的一个性格，然后对。 其实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跟每个人经历有关系，从小到大可能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所以就相对来说变得很成熟，是吗？ 可以这样说。 所以就把这些成熟的东西，把自己之前的一些历练然后放到了歌曲当中。 对对对，这是我对音乐还有对我以及我的对人生还有各种东西我的所有的一种诠释吧，就是一种。对， 19岁的时候说 我的人生 我的所有的东西，但其实我现在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点，就包括像咱们这一代人，包括再往后的那一代人，00后90后，可能会相对而言来说成熟的会更早一点， 成熟的更早一点。 对，因为我最近在看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之前就是总是在玩的，在这个夜店呀 KTV 呀网吧呀这些总是在玩的这些朋友们，突然发出了一点就是为社会而感慨的那些声音，就是这你根本看不到他们会发这种发声。 没想到是吧， 真的就是也可能是刚刚步入社会一下子就成熟起来了。 对，可能现在的就是90后啊00后确实成熟的更早一些，但是我觉得像雅雅同学啊阿雅同学，他应该就是那种自己会经历过很多事情哈，那所以 真的有自己经历过很多事。 对对对， 哦，这个是应该 小秘密。 也没有，就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像应该很多人就跟我都一样，因为我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长大，然后父母可能就是从小对我就是不怎么去管，因为每个父母都很忙嘛，然后就是没有时间去管我，从小学然后到高中然后到大学，然后其实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包括就是我每次出行，然后包括我从去年开始的经济独立，还有什么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解决，去承担这些东西。对，就是这样。 但其实你想想，我在19岁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刚刚上大学，还什么都不知道，还天天想着玩儿，然后或者是说可能每天想着。 应该说是大部分人的19岁或者是说18岁刚刚成年的时候，他可能会经历一个就类似于像刚刚韩雅说的那样的一个小的阶段，但是在经历过后，我可能就把这事忘了。 对对，而且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的19岁可能还完全不成熟。 对啊， 就是可能还真的是刚刚从高中走出来，还是一个学生，就是真的是一个小孩的那种学生的样子哈。那你为什么就是让自己感觉好像变得很成熟呢？是有什么事情曾经让你 这种东西一言两 一言两语感觉 也说不出来，也讲不清楚。 对， 那说说音乐吧，因为我还挺好奇。 Okay. 对，就是因为这些经历肯定在你的音乐当中也会有一些显现哈。那你最初开始尝试， 我其实刚刚想说、那说来话长的话咱们就长话短说吧。就想听这段儿， 哎啊， 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接着说回来，刚刚唱的这首歌吧，《逝去的爱》啊， 嗯， 《Love Is Over》。因为我之前看到这个韩雅，她在她的自我介绍里面写到，就是从小并没有接触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但是现在也是逐渐成为了一名歌手。 嗯， 对，而且还参加过很多的，就比如说大家熟知的那种综艺选秀类的节目啊，嗯、比如说超级女声，对，超级女声、新歌声、 嗯、 啊，这个光新歌声就参加了两次， 嗯， 对吧？ 对对，但是就一直都没有。在大屏幕上出现过 啊、但是之前的经历感觉很丰富了啊，各种参赛的经历、 嗯、 那你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然后同时还特别勇于去尝试这些比赛啊，去历练自己，那当时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诶好像有往歌手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潜力？ 好，我是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具体故事，就是其实 心酸史要来，终于 故事终于要说出来了。 其实就关于音乐方面的，就是因为幼儿园的时候，那个时候小， 好家伙，幼儿园开始、啊， 从幼儿园开始， 今天咱们节目就一个小时啊！ 你看我的人生从幼儿园开始， 从幼儿园开始，我觉得这段就能讲一个小时。 哦， 这个 继续 对，那个时候是我不了解这个，我意识不到自己喜欢音乐，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经常就是元旦节目啊，然后经常让我去表演，然后好像会把男的角色推给我， 嗯、 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就是有这方面，然后长大之后我妈就跟我说，你是有这方面的感觉，有这方面的特长，老师才会看好你，让你去演这些有难度的角色。然后其实在等到小学和初中之后，我就没有再接触过音乐了，因为都是跟随大家就是一起学习嘛，然后虽然学习也不怎么好，然后就是初中之后我就很叛逆，然后一直都没有再听家里话，或者是经常去逃课啊或者之类的，然后这些大家都不要去学习我、 嗯、 然后后来高中之后我上了、 真的我这个不好意思打断一下、真的就像刚刚韩雅说的，这些大家都不要学习我、虽然我之前做过这些、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经历过的人之后就是我经历了那些之后才得出来的正确的结论。 对对，这跟每个人的悟性还是有关系的。 嗯， 对，然后高中其实我上的是职业学校嘛，在学校里我选择了那个幼儿教学前教育，然后学的东西呢、 从幼儿园到幼儿园 然后学习的东西就是舞蹈啊、乐理啊还有声乐什么的，但是他们学的东西好像也不是我喜欢的，然后、后来我就跟家里提议，我说我要来就是献音学校，然后要学习、但是家里就是第一觉得我这条路可能就是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会得不到结果，然后不会有一个铁饭碗，然后最终呢我还是被现实妥协啦，然后就去了我们就是山东烟台南山学院，然后选择了一个非常市侩的专业，选择了电子商务。但是那个时候哎、这个就也是 从音乐不对，从幼儿学前教育到电子商务， 嗯， 然后再到现在的 歌手，跨度还是挺大的。 对，其实我内心就是一直都是目标只有唱歌，就虽然看起来会很干什么，但是我的目标，我一直走的这条路还是往那个音乐方向来发展的。 嗯， 然后后来就是在学校呢，除了不学习以外呢，就是经常参加那个学校里的节目或者是组织的校园歌手大赛什么的，然后很荣幸然后获得了2015年我们就是烟台南山校区的全校区的冠军，然后当时 校园歌手大赛的冠军， 对，校园歌手大赛、然后当时就是其实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很自豪，觉得自己可以确认就有这样一个目标了。 嗯， 可后来呢我就是再没有继续上，就是把这个学再上下来，然后半路退学了，然后后来我就给自己下定决心，我说我要去参加节目，就不管说就是说野路子还是要什么专业 去走这条路，我都是要走这条路的。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从2016年开始，我就各种参加各种比赛，从小到商演，大到那种就是比赛的大平台舞台，就是一个都不放过，一个机会都不放过。然后慢慢的积累下来了很多荣誉证书。虽然自己就是说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是我一直都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目标，然后让自己奔着这个目标，然后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一点点的机会都不想去错过，然后一直都在想就是历练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 嗯，哇，勇敢去追梦的这样的一个女孩。 而且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在学校里面学不来的。 没错。 但是啊，这个我们刚刚聊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包括韩雅刚自己也说了，一定不要学她啊。真的是现在这个社会需要文化，这个需要知识的实在是太重要了。 是的。但是你看他兜兜转转啊，从什么幼儿的这个教学也好啊，到后来的电子商务也好，到现在真的是逐渐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勇敢的去追，这也是一种很强的勇气，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选择哈、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是发现了自己最爱的事情。 对，真的，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韩雅真的是一个拿东北话讲叫挺猛的一个姑娘。 挺猛啊，挺猛的。 或者说、用虎来形容好像不大对，就是怎么说呢， 就很勇敢的一个女孩。 对，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她真的很会去做决定，如果我不喜欢或者说这个不是我想追求目标的话，我就干脆不去。 没错，这个还真的是要我们的哎呀裹个掌啊。 谢谢。 真的可以啊。 打 call。 对，而且啊，这个接下来这个韩雅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真的我是强心推荐的，因为我看到歌词这个歌名的时候，以及它的原版的演唱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韩雅像谁了。 哦，像谁呢？各位我们的这个收看或者是收听的各位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啊，如果要是发现大佐说的，哎，他到底像谁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去 留言。对，真的这个声音很特殊，而且很有辨识度的一个声音。 哦，我们来感受一下。 对，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还是由韩雅带给大家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 哦， 对，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韩雅， 一起来吃炸鸡。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e bass, about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about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about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about the bass, bass, bass, bass, aha. Recently, you've been very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能像从前般爱我，只是连约会你都逃脱，什么解释都不说，不是我不知道，爱情需要煎熬，也、不是我没祈祷、我在人民广场吃吃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虽然或许你在声东击西，但疲倦依然我懒得怀疑，我在人民广场吃吃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about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about the bass.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about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about the bass.我在人民广场吃 下去，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虽然或许你在山东继续，他疲倦依然温暖的怀疑。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虽然或许你在山东继续，他疲倦依然温暖的怀疑。我在人民广场 All about the bass, about the bass, bass, bass, bass、啊、 知道像谁了吗？ 知道了很有个性，辨识度也很强的这样的声音。 等一下，你说你知道像谁了、我看咱们俩说的是不是一个人，考验一下默契度 啊。那我觉得好像有点容易出事儿。 没事，就当一个游戏嘛，小游戏。 好嘞，那我绝对不会说他的原唱，你肯定也不说他原唱，对不对？你笑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第一个条件。 你先说。 我觉得其实像蔡健雅。 蔡健雅。 嗯。 我先搜索一下他的歌曲啊，我想一下，想一下他的音色什么，有一点类似 Beautiful Love、或者是什么 对 什么红色高 跟 鞋之类的， 有一点。 所以你的答案跟我肯定又不一样了。 对，真的不一样。 对，我看到你的眼神。 就是赵大哥。 我还说不按套路出牌的话肯定不答原唱，然后我就 没有，我现在已经改观了，我是一个按照套路出牌的人。 哦，好吧。 可能这五分钟我是按照套路的。 下五分钟又不按照了。 哎，真的，你有没有感觉就像之前还叫好声音的时候赵大哥的那种声线， 有像， 或者说有点像之前再往前的好声音丁丁。 哦，丁丁的很像哎。 嗯， 丁丁，然后 就那种很有。很有力量，也可能是这几年就是选秀节目比较喜欢或者比较推崇的那种， 比较青睐这样的声音哈。 对，那种比较有一点小烟嗓，然后还很有力量的那种女声、女中低音的感觉。因为刚刚这首歌曲，他又给自己降了两个 key。 嗯，有力量，有味道，嗯。 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通过这两首歌得出来的这种风格。 对，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听起来刚刚这首歌曲唱的是非常的顺畅，但是它真的不是原调。 就是降了两个调是吗？ 对， 降两个， 我们两个在刚刚就是上节目之前的时候，你把这降一个。 哇。 我说降一个听着还行。你再降一个。 哎。 我说你声这么低的吗？ 那么问题又来了。大朵老师，那么问题又来了，所以我们的阿雅同学，这个是你就是日常习惯吗？就是主要是中低音这样？ 因为我高不上去啊。 但其实这是你的风格，你后来有没有去把很多歌曲去改编成自己的 key、自己的调？ 对对对，我是，其实我自己选歌的话会很麻烦的，因为很多歌我都高不上去，但是我会经常会选择一些什么邓紫棋呀、或者是一些比较。 邓紫棋也能唱高音的呀， 我给你唱 hook， 唱低音版 hook， 我把它 key 把它降很多，然后自己再唱，然后就是，但是我不怎么喜欢去唱口水歌，因为那些不怎么适合我。 哦，你看吧，定位非常明确啊。首先呢，自己的这个音域偏低一点，然后但是呢，正是因为音域偏低，才可以唱出有味道的歌曲，所以从来不选口水歌。 哎，这一个逻辑顺序还是蛮厉害的， 是吧？就还真的是很有自己清晰的、明确的定位。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你看现在，好多的这种网络歌手啊，或者是你看自打网易云那包括抖音火了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的这种网络歌手。 我们不一样， 对吧？这谁唱的我也不知道。 我们大壮嘛，最近他也参加了那个 好声音，也参加了这个 好声 音， 对 吧？ 对对对。 然后你看这些，他是通过那样很有节奏感的歌曲、或者说歌词很好记住的歌曲，但是它只有一首歌。 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坚持自己的风格也是一种非常棒的选择哈。因为比如说像今天啊，天黑了要早点回家，不如听一听这样比较有沉淀感的歌曲， 对啊， 心静下来也会非常的舒服。 对，大家这个当然啊，这个每个人喜欢的种类可能会不一样，就是我就比较倾心于这种比较 低沉的嗓音会让我更听起来会感觉更舒服， 配着一杯咖啡或者是一杯， 就是为什么又要喝咖啡总从开头就要 可能是我刚刚喝咖啡喝多了， 大半夜的，我跟你讲， 不停的 Q， 天黑了早点回家嘛，喝点咖啡比较清醒。 没错啊，这个大家呢，这个我们一会儿啊要稍稍进一小段片花，在这个片花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一会儿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 是的，待会儿见， 一会儿见。 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还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还是月月。为什么又站在还是啊？ 对，因为没有变人嘛。 我们还是我们啊。那继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希望各位多多的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看看，依然是我们的我们啊。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传统。 你等一下。 也怎么了？ 吓了我一跳！你刚刚说了什么？ 依然是我们的我们呀，我们依然是挑战新歌声啊。对，依然是给大家带来很多惊喜和很多好听音乐的挑战新歌声啊。所以说呢，首先声音的方式就是 FM98.2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期待各位用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因为真的很好看，因为我们依然是我们。所以说呢，视频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呢点开微信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直接点击关注就可以进来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进来吧。 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么多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这个继续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接下来再让我们重新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 Hello. 对，张涵雅小朋友， 嘉宾每次都特别的主动， 非常主动啊！这个 涵雅依然是涵雅， 对，涵雅依然是涵雅， 都没有变。 对，再来给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张涵雅，今年19岁，我来自北京晨星娱乐，我是双鱼座。好 ，OK。 哎， 这次加了一个我是双鱼座。 对啊，真的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而且上半段呢，这个给我们带来了两首歌曲，而且还有一首特别像原唱的歌曲。虽然我们俩这个我跟月月我们俩是吧，我们俩因此产生了一点意见上的分歧。 没有分歧，都像、 没有分歧，都像。 对， 一类人。 对对，都是很有个性，然后声音偏中低，同时呢还很有味道的声音。 哎，没错啊。那一会儿呢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所以一定要打开我们的手机啊，来看一看今天晚上的视频直播。 是的。 OK 啊，那个节目又重新开始了一遍。我们接下来还有请韩雅给我们带来下面的这首歌曲啊，叫做《不为谁而作的歌》。 哇哦， 原唱是 JJ。 哎，我好喜欢这首歌曲，迫不及待来听啦！ 迫不及待来听啊！这首歌曲来自于韩雅，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不为谁而作的歌》。 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夜色，曾经有那一刻回头既然认不得，需要从记忆再摸索的人和他们关心的地方和那些走过的，心等一等，梦为努力浇了水，爱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人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他是谁，嘿嘿，他是谁，仿佛窗外的夜色，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需要从记忆再摸索的人和他们关心的地方和那些走过的，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人他做过比过想过瞒过，他是谁，嘿嘿，他是谁，在诚实面对自己才不顾一切去探究当初，我害怕面对，梦为努力浇了水，爱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水，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人他走过避过闪过瞒过，他是谁，嘿嘿，他是谁，他是 刚这首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来自于韩雅。 嗯，他是谁呢？他就是韩雅的声音呀。 最后一直在呼唤他是谁？ 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张涵雅。 是的。 对，又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哈。 嗯。 真的，我才知道这么高，就是比较高音的歌，然后降了 key 之后也能唱得这么好听。 嗯，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女生然后唱这种更低一点的，这个也降过 key 是不是？ 对啊，这个降了三个 key， 降了三个 key。 因为我们知道像那个 JJ 林俊杰是相对偏高一点的音域，然后这个如果降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挺有 feel 的，因为我很少听到女生然后这样子唱，就是比较低一点的这个感觉。 嗯， 那我特别好奇啊，我们的涵雅，你日常挑战过最低的是什么歌？ 最低的歌吗？ 嗯，就之前尝试过的。 其实最低的歌，像 Justin Bieber 的他的一些什么 Love Yourself 什么之类的， 可以试两句吗？就是。 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的演唱歌曲， 对对，演唱歌曲一会儿会。 这是我们作为今天的挑战曲。 我是好奇啊，明白了，我是 这个， 我又给抖出来了，不是，我是特别好奇它的最低能低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每天嗓音的状态它是不同的，有的时候。 哦， 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就高得上去，一下又不知道， 发现我可以更低。 对对对， 更低。 就每天发现，哎，你有没有就是每天就是自己去刻意的去训练自己的低音？ 也没有， 也没有训练。 如果再低的话，就我真的也下不去 了，就已经触底了。 对对。 那有没有想把自己的就是声音 往高？ 就是、对啊，能往高走一走。 我是想变高的，因为我们就是公司里面的那个声乐老师也教我，就说我也可以有很高的这个很宽的音域，但是我还是需要训练的。对， 嗯，其实我发现涵雅她在唱一些比较低的音域的时候啊，突然有一些小高音出来，还挺好听的。 嗯， 就那个小高音的部分特别的出彩。嗯、 对， 我觉得真的还是一个小特点， 一下子那个小转折。 对对对，那小高音一上去还挺好听的啊。 嗯。对啊，刚刚这首歌不为谁而作的歌啊，涵雅做的歌。 嗯， 对，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过啊，这个涵雅呢也是参加了2016年的超级女声啊， 嗯、 还有2016年的这个中国新歌声，2016年的时候应该是叫 中国新歌声第一季。 2016年的时候开发成第一季。 嗯， 对， 参加了2016年的时候，对，2016年的新歌声的这个第一季的山东赛区的前十强，也算是一个省的前十强了。 对，我觉得只要是能到前十，就是刚刚 咱们甭说一个省了， 对啊， 我觉得我能拿到咱们电台的。 你永远是 C 位，对对对，你是 Z 位 ，Z 位， 对， 我是第24个 Z 左， 真可爱。 但总之是很厉害了哈， 嗯、 就是其实刚刚涵雅特别的谦虚，说自己就是没有上过什么屏幕，但这个成绩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拿得到的。 谢谢。 嗯， 对啊，这个跟我们简单说一说。但是我其实比较很好奇的是，之前刚刚开始接商演的时候， 嗯，对， 因为商演的舞台和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像比赛啊，或者是说非业余歌手的。展示的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 因为你商业演出，它要面对的是很多的普通群众， 对对对，是这样。 如果你唱的不好，他们是真的不喜欢。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严格来说，我真正发现自己爱就是喜欢唱歌，发现自己的嗓音特点的时候是在2014年，那个时候我15岁，那个时候我在就是职业学校的时候呢，老师什么的都会。就那个时候因为是中国好声音刚开播，应该是那个时候就什么丁丁啊，就还有什么吴莫愁之类的、 嗯、 我就会反复的去模仿他们，然后每次去 KTV 的时候，然后我的同学什么的啊都很羡慕我，都很为我就是骄傲之类的。然后后来慢慢的我第一次登台，准确的说第一次登台面向大众的舞台是商演，我的第一次商演是在2014年，就是那个时候我描述一下那种台子，就是那种很简陋，就是一个扎台，然后上面铺一层那个红毯 、嗯、 红毯布，然后上面然后再有一个那种塑料的那种广告的牌子，就然后就这样就可以搭成一个小舞台，然后你站上去台 孩子都有可能是晃的那种，非常薄，非常脆弱。然后其实第一次上台那种舞台，对于那个年龄的我，当时的我是非常紧张的，就是在台上就很害，也不是很害羞，就是又害怕又激动。我觉得啊，我终于可以受到，我有这个信心想被别人赞扬。然后其实第一次在那种环境演出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满怀热情激情，还有对于梦想的那种就是热爱的那种东西吧。就是但是时间长了，其实因为我们家是小地方，非常小的一个县城，然后地方他们听歌可能或许还欣赏不了我这种的，就是咱们这种风格， 欧美风， 对对对，然后他们，然后所以说慢慢的通过商演，然后也能为自己赚几个钱吧。就是后来就是参加了这些比赛之后，就更多山东周围的一些商演找到我，这样的就是其实后来慢慢的商演嘛，就变成了好像经济来源的一部分。对， 但那个时候也是让自己积累了很多的舞台经验，是不是？ 是是，对的对的。 那还记得第一次商演的时候吗？就是你刚刚说的十五岁的时候，十五岁第一次商演的时候，就是刚刚那个连舞台都会晃的那个小的地方，还记得那次吗？ 就是那一次就很紧张啊。 那台下有多少人？ 就是、台下其实也没有多少人了，就是三四十个吧。对， 那你是觉得这是，我是感觉我在舞台上唱歌，来看我的观众越多越好，还是我觉得人少我就感觉可能是对我的一种轻视？ 不，那个时候第一次上台不会有轻视这一说，我觉得有人看就是一种非常开心的事儿了，就是非常令我激动。然后但是当然人多的时候我也是会很害怕，会，但是同时又是很开心的。对，我记得我第一次上演是没有钱的，因为那个时候就那边老板就说你上来展示一下，然后怎样就会给你发几个小礼物之类的，然后 OK 我上了。对， 然后效果是不是还挺好的？ 还挺好的，所有人都在为我欢呼鼓掌。 哇，那这个时候是不是紧张感瞬间就消失？ 对，就瞬间，其实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就是成为一个焦点，就是非常享受这种感觉。对， 很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啊。难忘的第一次，突然想起来我第一次播报新闻的时候，五分钟，当时我记得五分钟下来倒是错的少，但是呢整个人就感觉浑身在哆嗦。每个人应该都会经历一些第一次吧。 对， 真的是，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电台这个 也会心慌， 播音的时候 是 何止是心慌啊，我的天，那真的是后脊梁发凉，然后手抖。 还真的是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那一段，就是很珍贵的那个第一次的经历。 对，因为为什么要问他商演呢？我之前这个最近不是有一个算是综艺形式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吧，这相声有新人对吧？然后这个 有一档节目， 对，然后里边不是有一小段话说的就是那个导师，然后去说那两个说相声的那个人嘛，他说什么叫做成功？商演了叫做成功，商演成功了才真正叫做成功。 哇，哎。用这句话套到我们的韩雅身上，什么叫成功啊？这已经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当时逐渐积累这些商演成功经验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你看韩雅从第一次三四十人看只获得了小礼物，到后来虽然也没有全国的去跑穴，因为这个毕竟年龄和阅历都摆在这儿嘛，这个咱也不往吹了说，这个到之后山东周边的一些商演开始找这个钱，由小礼物变成了多少多少钱，对吧？这个就很简单，我用物质来衡量我的这个水平。 其实除了物质之外，因为就是韩雅是山东人，可能自己的老乡们慢慢的去认可了自己，也是一种成功。因为我记得我的自身体验啊，我觉得可能越是亲近的人，他们认可了你，可能对自己的鼓励是最大的。那你自己之前经历，不管是商演也好，还是慢慢的走出来，现在在北京，然后做专业的歌手，然后自己经历过的最让自己觉得有成就感的，在音乐方面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音乐成就感吗？ 参加挑战新歌声啦！ 可以， 参加比赛什么的，它都是一个人的经历，这经历都是每个人要经历的。也不算什么成就。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好吧。我觉得我能踏出山东，然后来到北京，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会讲话。 现在嘛， 现在 嘛， 就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嘛。 这可能是这个人家并没有想表达这个意思。 我们姑且就这么认为了。 OK 啊，这个我们继续来听歌啊，继续来欣赏好听的音乐。那么接下来这首还是来自于我们的韩雅，叫做《多远都要在一起》。 哇哦， 一起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一起来听。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个，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像你说爱我的语气，像你望着我的眼睛，不想忘记每一刻，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行，想象你失落的唇印，想象你失约的旅行，想象你离开的一刻，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勇气，我能习惯远距离，爱能持续游戏，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我已经不再存在你的心里，就让我独自守着回忆，如果阳光永远都炽热，如果彩虹不会掉颜色，你能不能不离开呢？哦，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 哇哦， 刚才这首歌曲《多远都要在一起》啊， 来自韩雅，其实原唱是邓紫棋，然后也是降 key 的版本。其实刚刚跟大佐在测试什么呢？就是测一测大佐他唱歌的 key 和我们韩雅的 key 啊。 我的声音其实是很低的， 对，很低的。 但是刚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声音是比他高的， 还要高的。所以刚刚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啊。那么问题又来了，到底韩雅她能唱到多低的 key 呢？ 对，到底能唱到多低的 key 呢？ 对， 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小环节，等你来挑战。 嗯，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 对，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啊，最后一首歌曲《等你来挑战》，来自于 Justin Bieber 的《Love Yourself》，也是我们的韩雅啊，这个看能到底降到多低 啊？据说是曾经或者是到现在为止最低的一首，是吗？ 还好吧，其实它前面部分是比较低的，啊，就平时唱会，嗯，会低不下去。 我试过，我试过，因为我的话一般是唱不了前面的，也就是， 对对对， 尤其是 Justin Bieber 他的这个歌哈，啊，前面部分绝对是不能完成。我们来听一下，妈呀！ 我们来听一下，拭目以待，看看这个有史以来比较低的版本。 哇，一起来！ 接下来这首歌《Love Yourself》。 And all the clubs you're getting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I broke my heart and go for the next step. You think I'm crying, oh my god, well I ain't. And did I do what it's on? Cause I didn'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at all. But you still hear my phone up.And baby, I'll be moving on.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be something I don't wanna hold back. Maybe you should know that my mama don't like you. She likes everyone. And I never lied to. Maybe I'll be strong. I've been so caught up in my job. Did you see what's going on? And now I knowI'm better sleeping on my own Cause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baby,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But when dummy touch you, wait, yeah, my friendNo, it's poor, it's poor, but no, I can't fall. Don't be shoving quite enough, it was warm. So, did this world one call, it's where I came from. And I did it while it was on. Cause I did it when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there were cool. But you still hear my phone up.And baby, I'll be moving on. I don't think it should be something I don't wanna hold back. You should know that my mama don't like you. She likes everyone. And I never lied to. Maybe I'll be strong. I've been so hooked on my job. Did it see what's going on? And now I know I'm better sleeping. 天哪， 太吓人了这个。 嗯，我刚刚试了一下，不行啊，我唱不出来，在那个很低 的。真 的 不行啊。 对，我相信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应该也会跟着挑战一下哈。我相信人家这还不是很低呢，我还以为这是他挑战的最低，结果发现不是最低， 不是最低的， 已经很低了。对， 对啊，嗯 ，Love yourself， 佩服，Love yourself。 OK 啊，这是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 嗯， 非常感谢韩雅今天的演唱啊， 嗯， 这五首歌都非常的好听，而且真的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嗯，很有质感的声音。 对，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可以把高音，就是我们可以再涨上去一点。 嗯 ，OK， 我下次还可以再来吗？ 当然可以， 可以啊， 欢迎常来。 谢谢 。同时也希望下次可以再跟我们教学一下如何让自己的 声音变得这么 对， 这么 变得非常有磁性。 对，就是在唱歌的时候，不是在说话的时候 啊。对对对，就是说话的时候还行，唱歌的时候真唱不出来。各位也可以挑战一下， 是真的会觉得恶心的。 就可能我们音域不在那块儿，对。 OK， 看看时间啊，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7啊，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韩雅的演唱，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 嗯， 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明天见啦， 拜拜。稍后各位即将收听到的是诚一电台，明儿见，拜拜。 明儿见，拜拜。